上个礼拜开始咗系《申命记》，今日会继续系讲《申命记》一至三章。其实《申命记》俾人嘅印象并唔好，好似一部系古老十八代嘅书，而且仲系好沉气嘅。好多时我哋读《申命记》嗰阵时，就会发觉好多嘅经文已经喺出埃及记，已经喺民数记出现过，而家喺《申命记》又重复翻。沉氣到不得了。所以亦都係原因點解喺摩西五經當中，除咗利未記以外，講好多嘅祭獻祭，除咗利未記以外，就係申命記係最少人讀。其實申命記係好適合我哋嚟到讀，因為申命記係有好多好多屬靈嘅信息喺入面，係好適合我哋。我叫今日嘅信息做從檢討過去到展望将来，是申命记一至到三章。同大家睇一睇一至三章的背景。其实在申命记一章一节和一章五节已经讲以色列人是去到摩押 的平原，是约旦河的东面，是耶利哥城的对岸。他们随时都可以是渡过河，是进入迦南地。摩西在那里是将神的律例典章再一次颁发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第一章他是回顾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加底斯班尼亚的地方。加底斯班尼亚其实已经是很近应许之地，很近迦南地。所以这个亦都是他们派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的地方。第二章讲到他们是经过以东摩押同埋系亚门，就系、是、因为派咗探子入去迦南地，佢哋唔肯进入迦南地，于是神罚佢哋喺个旷野度走咗38年。走完38年之后，佢哋卒之系经过以东摩押同埋系亚门，系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第二章嘅尾同第三章嘅头系讲到佢哋攻打系亚摩利人。那里有两族的人，一个是叫做希实本，一个是叫做巴山，攻击这两队的是亚摩利人。跟住最后的第三章，最后就是讲到摩西是准备他们进入迦南地，分了地给两个半支派，还有立了约书亚做他的继承人。我们看一看《申命记》一章二节，经文很有意思。原来话俾我哋听，当以色列人出咗埃及去到西乃山，西乃山即系何烈山，由西乃山系到呢一个加底斯巴尼亚，只需要系11日嘅路程，一共大概系140里。咁你除一除咧，就一日行10里多啲嘅啫。我相信好似我而家咁嘅身体，我都可以行一日可以行20里嘅，我谂，所以绝对咧系11日是绝对是做得到，是很他条下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条路是行了是40年？这个就是摩西想告诉我们听，所以我们是要检讨过去，展望将来。以色列人第一代就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不肯进入迦南，以致这条路行了11日的路程，行了40年。我们成日都很喜欢，有很多会有都中意行山，行错路都会行咗冤枉路。我哋有冇行40年嘅冤枉路？你谂下，希望就冇啦。我哋一齐嚟睇睇，点解以色列人会行咗40年嘅冤枉路？我喺度讲《申命记》嘅介绍嗰阵时都已经讲过，其中《申命记》有样好重要嘅，就系讲好多历史嘅，一至三章、八至十一章都系讲以色列人嘅历史。从历史，从过去，我们学到什么？学到我们将来都能够保证神是会同样地祝福我们，保守我们。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行在祂的旨意里面。如果我们行在祂的旨意里面那件事，在历史中，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都会同样发生在将来。但是如果我们不行在祂的旨意当中呢？38年在旷野的日子就是我们的借镜，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嗱，有人就会问啦，咁点样先至能够知道神嘅旨意？点样能够行喺神嘅旨意入边？其实神系有准备。喺度《申命记》一章六至到七节话俾我哋听，耶和华我们嘅神在何烈山，即系西乃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哇！你哋喺呢度西乃山够日子啦，够长啦，啊！你哋可以下山啦。啊，好似以前啲系武侠小说上山学武，啊，学到啦，啊，你哋可以下山啦，啊，武艺精通啦。到底佢哋喺西乃山几耐？原来圣经话俾我哋听，佢哋出咗埃及系三月十五日系到达西乃山，系第二年嘅二月十二日系离开西乃山。喺西乃山或者何烈山，总共就系十一个月，争少少，差唔多一年嘅时间。点解要咁长嘅时间喺到西乃山？我哋知道西乃山系神颁发佢嘅话语，佢嘅律例典章俾以色列人。颁发咗之后，你都要俾啲时间佢哋去学习，啊，要解释俾佢哋听乜嘢系神所喜悦，乜嘢系神所憎恶，令到佢哋明白点样嚟到守神嘅约。啊，呢个需要时间。另外，神亦都晓谕摩西，叫佢喺西乃山要起会幕，等佢哋等以色列人有个地方可以敬拜神，有个地方甚至可以献祭为自己赎罪。有人话点解唔等佢哋入咗迦南地先啫？入咗迦南地咪起个圣殿咯，可以敬拜神。因为神知道佢哋喺度路上喺旷野已经会遇见好多嘅问题，所以系需要有个地方系与神亲近，敬拜神，与神和好，甚至系替自己嘅罪嚟到赎罪。我哋见到神唔系话净系叫我哋要遵行佢嘅旨意，神系有佢嘅准备。准备我哋是敬拜佢嘅心，准备我哋能够是研读佢话语。如果我哋记得喺十灾嘅当中，去到第八灾嘅时候是蝗虫嘅灾害。嗰阵时法老王是准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佢话你哋走啦，但是唔准带牲畜。如果当时摩西是肯嘅话，以色列人去到旷野就冇牲畜嚟到献祭俾神，好在佢系冇肯到，以致以色列人去到旷野仲能够系喺度会幕献祭俾神。我哋唔单止见到神嘅准备，我哋仲见到神嘅祝福。其实喺度一章八节至到一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系有一个好明显嘅首尾嘅结构。一章八节讲咩啊？神话你哋要去应许之地。你哋要去得到嗰个地。一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系已经去到啦，去到加底斯巴尼亚。佢话你哋而家要去得到嗰个地。中间仲有一个首尾嘅结构，系一章九节同埋一章十二至到十九节。啊，两节嘅经文好相似。摩西讲咩啊？佢话我独自担当不起，你哋咁多人，我一个领袖我担当唔起。在一章十二节他说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重复了。一章九节是讲了一个问题出来，太多人了。以色列人落去埃及几多人啊？七十个人。旧约话七十个人。新约是使徒行传话七十五。相信旧约是以十尽制话七十个人。但是去了埃及四百三十年之后变了几多人啊？民数记话俾我哋听，净系男丁已经六十万。你计埋每个家庭一个太太啊，两个仔女，二百万人都未计老人家。哇！摩西话：我一个人，我点做你哋嘅领袖？我担当不起。于是喺度一章十二至到十九节系有呢个解答嘅问题，点样去处理？啊，选举系长老出嚟，选举系。军长仲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嚟到系帮助系摩西嚟到治理呢啲人，但系最紧要嘅经文喺边度啊？系神嘅祝福，系十至到十一节， 经文话耶和华你们嘅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啊，你们今日像天上嘅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嘅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与你们。有没有见到这个过去和将来又有一次是话给我们看，神是赐福给他们好像星一样那么多，出了埃及200万人，将来还要更加多，是更加多千倍。这个就是过去和将来又有一次的关系，不要忘记了现在。我们看到刚才那个首尾的结构，一章八节，一章二十同埋二十一节，这个首尾结构话有地的应许，两节的经文是非常之相似的。一章八节话咩啊？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的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你们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一章二十同埋二十一节又好相似，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啊，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一章八节讲什么？说你们要去。一章二十节说你们已经到了。一章八节话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章二十节话是神应许以色列人的列祖；一章八节话这个地摆在你面前；一章二十一样是这么讲；一章八节话是神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一章二十一节话你要想去得到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要得到那地，在《生命记》里面 Yarish 这个字是出现了70多次，你们要得到那地，神赐那个地给你亦都是重复出现在一章二十五节，《生命记》是透过探子的口讲出来，在一章三十九节神再次说这个地是赐给你们，就是同埋神同约书亚保证约书亚嘅经文一样，一章五节，神同约书亚话：你平生嘅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必不丢弃你。以前发生嘅事，神话将来一定仲会发生。我同摩西同在，神同约书亚话：我同你一样同在。你唔使惊。你去攞嗰个地，但系好可惜，以色列人肯唔肯进入迦南地，进入呢一个神应许俾佢哋嘅地方？好多时我哋见到神嘅祝福，好似以色列人咁见到神嘅祝福，见到神嘅应许，见到神嘅大能，但系当有事发生嗰阵时就点啊？心寒、失信心，甚至反叛。我哋都系一样，我哋好多时见到神喺我哋每个人身上嘅作为，但系好快就唔记得咗。一有事发生嗰阵时就点啊？靠自己嘅智慧离弃神，唔等待神，自己作决定就要咁做啦。当佢哋到达咗系加底斯巴尼亚之后，神叫佢哋进入迦南地，佢哋要点啊？他们不肯去，他们要派探子进入去迦南地去侦探那个地方，看看是不是真的跟神说是这么好的地方。侦探那个地打仗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来，但是用在这里就不适当，因为为什么？神已经跟他们说是很好的地方，神在以西结书是20章6节说神已经侦察了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在万国中是有他的荣耀，已经看了的了，你们还要去看？你不信神。在这个圣经里面，生命记一章32至33节，神自己说我亲自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 我为你们征战。以色列人要不要啊？不要。一位看不见的神带领我们，我情愿看得见的人进入迦南地，侦察了告诉我们听是怎样。在这里英国是有一个很出名的天文学家，他亦都是数学家，亦都是建筑，是个建筑师，好像彭长老一样是建筑师。他的名字叫做 Christopher Wren。他是在17世纪，当时在伦敦有大火，烧了很多的 building。于是他们叫 Christopher Wren 去建立一个是市政厅，重新建造市政厅。Christopher Wren 他就画了一个蓝图出来，就给了一些议员看。那些议员一看个蓝图，哇，惊到不得了。这么大个市政厅居然在中间没有支柱。喂，你说现在就不出奇啦，是吧？很多很多 building， 很多教会中间都没有支柱。这个是什么？17世纪,400 年前。哇，那些议员惊到不得了。一定走去找 Christopher Wren， 说你一定要帮我们在一个大堂的中间加多几条支柱，这样才安全。Christopher Wren 不肯，结果怎样？结果是人民投票，投票的结果个个都说需要一些支柱在这个 building 的中间，没有支柱就不安全。于是 Christopher Wren 没有办法，在个蓝图上加多了支柱下去。于是是这样，个个人进入这个大厅都觉得非常之安全，因为有那几条支柱是支撑住。过了很多年，那间市政厅是要维修，那些工人爬上去看一看，原来那条支柱最高的地方距离屋顶的环木是两寸，是个空间来的。根本那个屋顶都没有给啲环木是没有给啲支柱是 support 住。那些人觉得很安全，因为是见得到，见不到他们就觉得不安全。人亦都是一样，诗人讲什么？诗人在这诗篇20篇第6节说，人是靠居，人是靠马。我们是要靠什么？我们是要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很可惜，现在很多很多的教会都是什么？靠居靠马，靠自己的资源。一间教会就是好像做生意咁样，点能够是有多啲钱入嚟我哋教会？依靠嘅是见得到嘅钱财，而唔系再依靠系睇唔见嘅嗰位耶和华。侦察咗40日之后，以色列人嘅探子系翻到嚟。个个都话呢个真系好地方，就系好似神所讲系流奶与蜜嘅地方。但系只有两个系建议去攻打迦南地，就系约书亚同埋加勒。其余嗰十个讲咩啊？嗰十个话讲系恶信吓，嗰个地方系吞吃居民之地，有好巨大、好大、好大嘅巨人，系阿纳族嘅人。我哋比起佢哋就好似蚱蜢比起人一样。啊，讲到嗰啲人嗰啲心都消化晒，冇人夠胆去打。结果就点啊？十票对两票唔去攻打迦南地。有个会议开会嘅时候，有个主持人都好有趣。佢话怕老婆嘅冚唪唥同我走晒去左边。唔怕老婆嘅你哋走去右边。即刻就成班人冲晒去左边，右边系得翻一个。于是嗰个主持人就问右边嗰个：，哇，你咁好嘢，你唔怕老婆？嗰个人话：我老婆同我讲，人多嘅地方唔好去，所以我走去另外嗰边。嗱，呢度唔系我哋做基督徒，唔系话老婆同我哋讲乜嘢，唔系话靠资源，唔系话靠系人见得到。我哋系靠神嘅话语，神系点同我哋讲，我哋就点样做。一间教会若果动不动就系少数服从多数，每个人系照住自己嘅意思，照住自己嘅旨意嚟到投票，唔去睇下圣经点样讲，呢间教会唔会长久。 我们看到当犹太人当以色列人不肯进入迦南地不肯上去那件事、他们还违背了神的命令申命记一章二十六节、他们不信耶和华他们的神申命记一章三十二节神怎样回答、他说是我夜间在火柱里面是日间在云柱里面指示你们应该行的路申命记一章三十三当以色列人埋怨讲恶毒的话讲什么恶毒的话说耶和华恨我们啊将我们领出来在旷野要我交给是亚摩利人来到铲除我们。神怎样回答啊在申命记一章三十一节他说我怎会这样做啊我抚养你们就是好像抚养我自己的仔一样。在这里当以色列人是灰心他们丧胆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心都消化了那里的人比我们高大得多城墙又坚固又高申命记一章二十八节神怎样回答他们他说是我在你们的面前来到带领你们申命记一章三十三十三他说是我为你们征战一章三十、所以我们见到神真的非常之仁慈非常之爱、以色列人一样同样神是非常之爱我们、虽然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很反叛记不记得大卫当他打哥利亚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是很高大你是有什么你是有刀枪你是有铜戟这些都是见得到的东西我是靠什么来攻打你啊你看他怎么说在撒母耳上十七章四十五节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是靠耶和华不是靠眼见到如果巨人、有刀枪剑戟神为以色列人征战在旧约出现了是十二次超过十二次我们依靠的是耶和华好可惜以色列人是完全忘记了神的作为在这里申命记一章三十节说什么在你们面前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刚才读过这节的经文神说你不用怕我带领你们、就是好像在旷野好像埃及一样在埃及发生什么事啊十灾法老王不肯放以色列人降神降十灾令到法老王没办法放了之后他派追兵去追以色列人神使到红海都分开令到以色列人可以过去在这旷野没有水喝神叫摩西击石出水去到旷野没有东西吃神命玛拿从天而降居然见到这些神迹都怎样很快就忘记了正如好像是诗篇正如在这诗篇是第七十八篇十一节说又忘记他们所行的、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在这四十二节同样是七十八篇诗篇说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属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讲什么在这三章希伯来书七至到十九节他说以色列人是硬着心他说以色列人是试探神他说以色列人不晓得神的作为犯了不信的罪如果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不令到我们是更加谦卑更加相信他相反的事就会发生相反的事是什么令到我们更加心硬会令到我们的信心是软弱就是好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这样他们就是因为心硬见到神迹都不相信依靠见得到的东西不靠是见不到的神以致他们不能够进入是迦南地还有就是当他们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他们仍然是不相信神以致日后发生什么事 被放逐到去巴比伦。所以我们虽然讲话今日以前发生的事会成为我们将来的保证，但是现在一定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听见摩西，听见神骂他们，说他们因为不信，所以怎么全部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不可以进入迦南地。他们害怕，一害怕起上来他们怎么在《申命记》一章四十一节，他们立刻就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我们情愿照耶和华神一切的吩咐上去征战。于是每人带着自己的武器就怎么就想去打亚摩利人。其实他们不是真正的悔改，他们是听见神的审判来到，他们很害怕，他们是想替自己赎罪。在《申命记》一章四十二节经文讲什么？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击败了。神话你不要去了，现在我不是跟你们在一起的了，已经你去都没用的。我们见不见到问题不是说做不做一件事，问题是你做这件事那件事是不是有神的旨意。问题不是入不入迦南地，一样照样入迦南地，你是有神的旨意进入迦南地，定是你是靠自己的旨意进入迦南地，这个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好的例子，一间教会可以是买了第二间教会而卖了自己的教会，卖了自己的教堂。你可以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你可以照着人的旨意去做，你可以照人的旨意价高者得，你亦都可以照神的旨意卖给另外的一间第二间的教会。你说圣经没有教我们怎样卖教会的吗？你看看经文怎么讲，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神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你是卖给价高者得的建筑商，能不能够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定是 你是将教会卖给另一间的教会，以致他们是能够继续在神的事工上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讲什么？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是悔改。这个是神的旨意，很清楚。你卖给建筑商能不能够是令到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定是你是卖给价高者得？你卖给价高者得的人，你就是依靠什么？是依靠金钱，是依靠你看得到的，你是依靠居，依靠马，你不是依靠耶和华。很可惜，很多基督徒甚至教会领袖都是靠住自己的智慧，而不是看下圣经说我们应该要怎样做。由于以色列人他们的不信，三十八年在这里旷野，经过了旷野三十八年之后，神带领他们说时候到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你们应该是进入迦南地。他们经过了以东、摩押和亚门三个地方。我们看到以东是什么地方？以东是以扫的后人，以扫是雅各的哥哥，所以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的孙。摩押呢？摩押是罗德和大女乱伦是产生的民族。这件事是在创世纪是有提到，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亚门人亦都是罗德和细女是乱伦所生出来的民族。所以我们见到这些民族和亚伯拉罕都是有血缘的关系。我们见到真的神是很公义的，去到以东叫以东、叫以色列人怎样对待以东、他说你不可与他们争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都不给他们， 神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后裔，为业，连脚掌咁阔嘅地，神都唔会系俾以色列人。呢、这个系神已经俾咗以扫，俾咗系以东人嘅。喺度摩押对待摩押又点样对待啊？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争战。他们嘅地，我不赐给你为业。神已将亚尔赐给罗德嘅子孙为业。申命记二章九节，对待亚门人呢？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争战。亚门人嘅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神已将那地赐给罗德嘅子孙为业。啊，你见到呢三个地方，神都唔准佢哋去同佢哋争战，唔准佢哋占领人哋嘅地方。嗱，我就话神系公义，有好多人可能会话点啊？话神偏心啊？点解话神偏心啊？啊，呢啲人都系同亚伯拉罕嘅血缘有关噶嘛？系嘛？若果唔系亚伯拉罕嘅子孙，系点啊？攻击系亚伯拉罕嘅子孙系点啊？就唔好攻击啊！连地都唔好要。有人闹我话、啊：你仲话公义？但系你知唔知道以东摩押同埋亚门？喺到呢个世上已经唔存在了，你而家揾唔到有系摩押啊、亚门以东人，已经唔存在啦。点解啊？因为佢哋同样系有罪，所以审判系临到佢哋嘅身上。神系之后容许亚述国、巴比伦同埋马代波斯嚟到攻击、嚟到惩罚呢三个国家，而家已经唔喺度。点解神唔准以色列人去攻击佢哋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剛才所說，是大家有血缘关系，神是不想他们手足相残，要惩罚都不是以色列人去惩罚，是找其他人。第二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经常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未报就怎样？时辰未到，是吧？时辰未到啊，这班人他们是会犯很多的罪，但是那阵时时辰未到，未是走去攻击他们的时候。以东我们知道将来他们会怎样，将来会是幸灾乐祸，见到巴比伦攻打以色列人，他们都不去帮手，甚至去帮是巴比伦，他们是犯下很大的罪。摩押王呢，在这里民数记二十二章至到二十五章，我们知道摩押王是请了巴兰嚟到系咒助以色列人，甚至之后巴兰仲献计俾系摩押王，系要用系摩押嘅女子嚟到引诱以色列人，犯下好大嘅罪。亚门人呢？亚门人同埋亚玛力人联手系帮助系摩押王嚟到系攻打以色列，喺度士师记话俾我哋听，仲占据咗棕树城。所以我哋见到。圣经是去到大卫的时候，大卫仍然是同摩押是同这个亚门人来到争战。以东人已经没有了。在到主前五世纪，他们是被人赶了出去 Petra 的地方，跟住是没有不见了。而摩押人在到波斯的时期销声匿迹，又是没有了。亚门人最后在历史当中最后被提起的是二世纪，这些国家已经完全不存在。你见到神用什么人来到审判不同的国家，几时去审判，神都有数，神绝对是公义。又讲多一样公义，可能又被人骂。这个公义是什么？就是我们见到当他们去到约旦河的东面，我刚才讲话有两个民族，一个是希实本，他们的王是西红，另外一个是巴山，他们的王是王恶。去了这两个地方，神命他们什么？地已经赐了给以色列人，叫他们去杀了这两个民族，连妇孺都杀了，连女人连弟兄都杀了。有人说这么残忍，哇！你仲话系神嘅公义，但系若果你留意嘅话，你有冇见到神对待唔同嘅国家都有唔同嘅处理？喺 这个约旦河东面的亚摩利人就怎样，刚才说这两个族是杀了人，但是他们的牲畜是可以留下，他们的财物可以留下。以东摩押和亚门呢，不可以去攻打他，他们的地你碰都不可以碰，连一只脚这么阔的地你都不可以拿。日后进入了迦南地呢，那些迦南地的人好像耶利哥城呢，又是要杀晒，苦鱼都不可以留下，连那些牲畜财物都不可以留下，这个是神的命令。跟着其他的国家呢，其他的地呢，你可以是留返苦鱼，你可以是占据财物。喂，为什么这么奇怪的？为什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处理？举个例子，如果有个医生，不理你是头晕身热，不理你是感冒伤寒，或者是生癌症，或者你扭亲只脚，他的医治全部是千篇一律，他开的方是完全是一样的，你叫他做什么？你叫他做黄绿医生。一个真正好的医生会怎样？对症下药，每个人不同的病他就怎样？不同的处方，不同的医治。这个就好像神一样，只有神才知道应该要怎样对待每一个民族才为之公平。刚才我们都见到了，几时去审判，用什么人去审判，神完全是有数。而讲回这个是这两族的人，当神未叫以色列人去攻打他之前，绝对是给他们有机会改过。他们是先礼后兵，走去同是希实本同这个西红王讲，我们会经过你的国家，但我们会行大路，不会偏左，不会偏右。我们去到经过你的你的这个国家，如果有人是摘了你的果来吃，或者是喝了你的水，我们会给回钱给你。但是西红王怎样啊？不肯。不肯不但止，还怎样？还派兵出来攻打他们。所以我们见到神的处置是非常非常之公平。但是你说没有阴功，苦鱼都杀了，这么残忍，他们做了什么事呢？历史告诉我们，这些民族的人是很残忍，他们连自己的弟弟都杀的，他们是杀死自己的弟弟来到是献给偶像。不理是男同女，他们在他们偶像的庙那里都会和那些庙妓来到行淫。所以仔女长大了之后都是跟父母一样。有人说我就不信了，长大了跟父母我就不信了。刚才说神的判断好像一个是好的医生对症下药，是吗？咁如果有个医生同你睇病，话需要咁样治理，你会唔会话我就唔信啦？你会唔会咁讲？如果你系咁讲嗰阵时，你就点啊？你认为你自己嘅知识系好过个医生，你认为医生嘅判断系唔啱。但系如果你话神话要咁样嚟到判断呢啲族人，你话我就唔信啦，我觉得唔啱，即系话你嘅知识系仲好过神，这个就出现问题。所以我们是要信神的祂的判断绝对是公义。你知不知道约书亚派探子入去耶利哥城，那些探子去到拉合那里，拉合跟探子说什么？说当你们是出埃及过红海攻打亚摩利人，我们耶利哥城里面的人的心都消化了，我们害怕，心消化了，但他们有没有悔改？他们没有悔改，他们只是个心消化。以色列人其实落了埃及430年，照创世纪15:16讲，是给这些的迦南人有430年的时间来到悔改。但是他们有没有悔改到？他们是没有悔改到。那你说悔改有用吗？有一部小先知书叫做约拿书，记不记得约拿书里面发生什么事啊？神派约拿先知去尼尼微，是跟他们传福音， 叫他们悔改，结果尼尼微整个城悔改，神真是赦免他们。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绝对公义，如果他们是真正是悔改的话，神一定是会是赦免他们。另外有一样东西很有趣，就是旧约最后一部书是马拉基书，最后一节的经文是讲什么？若果以色列人他们的心不改变的话，不归向神的话，他们一样会得到神的诅咒。我们信的就是这一位这么公义的神。到了最后，《申命记》第三章是最后的准备。神是命令摩西是将得到的亚摩利人的地是分给两个半支派。这两个半支派是什么支派？一个是流便，一个是加德，另外半个支派是约瑟的仔马拿西。为什么要将约旦河东边的地分给他们？因为约旦河东面是有很多很丰富的草原，而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的人有很多很多的牲畜，所以是摩西将这个地是派给他们。另外亦都是立了约书亚是成为摩西的接班人。跟住喺度《申命记》三章二十节准备好晒啦，摩西点讲啊？佢话神保证要使佢哋得到平安。嗱，使到佢哋享受平安呢个字喺度《申命记》喺度《约书亚记》出现咗好多好多次，而俾希伯来书嘅作者系 pick up 咗。虽然喺新约佢用咗一个系同样嘅字，系嚟到代表系基督徒能够进入主的安息的应许里面。所以我们见到我们这位主真是满有准备。其中最重要的准备是什么？我讲过，要我们的过去和我们成为我们的将来，我们要怎样？我们首先是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其实在到这个《申命记》里面一至到三章这个经文的主题是很清楚很清楚，你差一点是不会是看漏的，如果你是有留意的话。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读了两节的经文，一章三十和三章二十一，二十至到二十一，其实二章七节都是。等我来读一读，申命记一章三十节说，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提醒他们在埃及在旷野神怎样帮助他们。另外申命记二章七节经文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经赐福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又提醒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他们是一无所缺。在申命记三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至到二十二节经文说，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有没有见到那两个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将来亦都会发生在迦南地全部所有的国家。你只要放胆去为你征战的是神自己。我们见到将来就会好像过去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了现在要行在神的旨意。不是说以色列人是成为了神的子民他就可以做任何的决定，人的照人的旨意来到做事，而求神来到是祝福他们自己的旨意。我们做基督徒亦都一样，成为了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不是说靠我们自己旨意来到决定事然后求神来到祝福我们，刚刚调转了，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以致神是会将以前的祝福摆在我们的将来。今天结束的时候， 想同大家再睇一睇。神系好恩待嘅神，神系做足准备功夫，神系祝福我哋，神系公义嘅神。喺我哋嘅过去，我哋见到系点样嘅一位神，将来亦都系会咁样保障我哋。但我哋要行喺佢嘅旨意当中，千祈唔好靠自己嘅智慧、自己嘅力量、自己嘅财物、人力。我哋要靠嗰一位系万军嘅耶和华。我哋亦都见到今日嘅经文一开始一收尾都系讲到神嘅准备功夫。神唔会话叫我哋走去行佢嘅旨意，但系完全唔俾我哋知道佢嘅旨意系乜嘢。一开始喺西奈山一年做乜嘢，就系实习神嘅话语，明白神嘅旨意。同样我哋都系一样，我哋有主日学，我哋主日有讲道，我哋能够明白神嘅旨意，以致我哋系要行喺佢旨意入边。千祈唔好系自把自为，系以自己嘅旨意嚟到行事。愿神祝福佢嘅话语，愿神祝福我哋嘅教会。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生命记，我哋见到你喺度以色列人嘅身上真系行咗好多神迹奇事。好可惜，佢哋第一代嘅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以致系落得唔能够系进入迦南之地。主啊，我哋亦都见到，就算以色列人进入咗迦南地，佢哋仍然都系有拜偶像，仍然都系有系违背神嘅地方，以致佢哋最后亦都系被放逐到去巴比伦。主啊，我哋都系见到以色列人成为我哋嘅借镜，我哋过去亦都系得到好多神嘅祝福，你嘅应许，你嘅公义。但系如果我哋要你嘅祝福喺我哋将来同样发生嘅话，我哋而家就要行喺你嘅旨意里面，而唔系靠自己嘅财力、物力、自己嘅旨意。愿我哋每个人都系全心一意咁样，系依赖万军嘅耶和华。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让我哋一起起立，唱三一颂。